嗱，今晚同你哋揾到吳明德上嚟啦，吳明德教授啊 ，Hello， 打下招呼 ，OK， 我又順便同你哋打下招呼嘅時候， 對唔住，我哋遲咗咧，因為交通問題。不過我知道咧，大家都會忍耐嘅，因為而家啲交通你知好惡劣啊嘛。咁咧，但係我哋啲交通惡劣係因為某一方面嘅人特登故意造成，所以我知道大家會包容嘅。 啊，即係其實而家夜晚十點咧，都係一個變相加嚴嘅狀態噶啦。 係啊， 即係翻鬼佬寫新聞都係 de facto 係嘛 ？de facto 嗰個 curfew 香港已經係現鋪咗噶啦。咁啊，同埋咧名正言順啊嘛，因為佢冇話加嚴啊，保險冇爭議啊，大佬， 係啊， 啲死橋嚟嘅 ，OK， 你基本佢想 cut。斷咗你啲示威者嘅路線。 佢都係參考啊，任志剛當年咧成立嗰個 de facto 嘅中央銀行，就係香港金管局咯。係嚇，咁即係好多都係 de facto 嘅，可以。 即係啲死橋係拎曬出嚟啊！仲有好多死 橋啊！可能佢喺行會做啊嘛，所以佢咪話啊，你跟我個招得㗎啦，我冇叫自己係中央銀行噶，不過香港嘅 de facto 嘅中央銀行就係佢咯。 嗱咁咧。節目開始啊，例牌呼籲捐款。嗱，今次咧唔係呼籲你哋捐款，俾我哋喎。不過你哋捐唔捐咧，我相信你哋自己咧已經有決定啦。你一定會捐嘅。咁我反而咧，我呼籲咧就海外嘅依個親共華人 ，OK？ 尤其是喺英美澳加紐一批，仲有東南亞一批，泰國。菲律賓啊，同埋即係仲有馬來西亞嗰度非常之多嘅即係外國華僑，外國華僑咁入一籍嘅點解話外喎？好似扮唔知中共唔承認呢個雙重國籍喎。咁啊，呼籲你哋咧係捐錢，唔係俾我哋捐俾呢個祖國啦、中國啦嚇、你哋認為嘅中國祖國 OK？ 仲有咧即係將啲資金調離中國，同埋調翻嚟香港，因為咧。無論中國好或者香港好，無論大陸好或者香港好，而家資金撤出嘅速度咧係驚人嘅。OK， 係應該自金融海嘯都冇咁緊要喎，係咪 啊？近啲四五個禮拜啦。 係啊，點嚴重法咧？ 咁啊，根據美國嘅 Goldman Sachs 佢哋嘅報告咧，就我哋喺正常嘅金管局。就睇唔到嘅，因為咧佢係滯後六個星期至兩個月啊，咁所以你睇唔到咧九月撤出嗰個速度。但係點解話係九月開始咧？因為咧我哋睇八月之前嗰啲咧就冇乜點變動。咁個原因就好容易理解啫，因為咧你發生咗七二一，發生咗八三一啲事咧，所以啲人咧就無可戀殘啦。咁啊喺香港嚟講咧就覺得即係大。本來有一種即係想眷戀一下，即係嘅生活咧，都可能咧越嚟越咧多人咧決定咗我要離開。咁因為呢兩件事咧，令到咧唔係即係黃藍嘅問題啦，係黑白嘅問題。咁啊，黑白嘅問題即是話已經去到咧，原來香港嘅警察唔係受香港政府指揮嘅。咁即係話。有合理懷疑咧，佢係咧係受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嗰個權力嘅中心，唔係喺香港政府嗰度。咁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啲人唔係即刻唯有撤離咯。因為點解七二一同八三一個關聯咁大咧？因為七二一咧就係警察遲到三十九分鐘，去縱容咧八三去做元朗嗰單列車嗰件事。而咧八三一係警察自己做，即係咧，如果警察八三一嘅警察當時嘅執法標準或者當時嗰種兇狠程度係用嚟咧七二一，不單止係早到，另係仲要用咁兇狠嘅程度去止暴制亂，就制佢哋咧止暴制亂啲八三嘅話咧，咁就呢個咧就係我哋香港接受嘅標準咯，係咪啊？而家咧啱啱。你啱啱縱容完人哋，跟住咧縱容完社團之後咧，就自己咧再咧加埋多一錢重咧，就自己走出嚟砌。咁所以香港人睇在眼裏，即係話呢個咧基本上唔係我哋香港嗰個國際大城市嘅中核心價值，越嚟越偏離咁咪走啦。咁高敏石話咧，過去咧 那段時間他們 track 到的呢就有300億美金走了、嗯、當然呢他因為他負責那個是、就是有錢佬的戶口、嗯、所以呢他可能就這樣內部數都數到出來了、嗯、可能不只是他的戶口他可能夾埋、UBS、JP Morgan Chase、或者呢、Morgan Stanley、這些咁嘅大行咧，大家可能有啲消息嘅通報，咁我睇到呢條數、嗯、出咗個分析報告。 嗯， 咁代表著咩咧？佢話其中有30億走咗去新加坡，呢啲講通通係美元。 嗯， 咁咧跟住咧新上任嗰個金工局嗰、那個、行政總裁，即係代替阿 Norman Chan 嗰、那個。 嗯， 咁佢就話啊喺八九月。那段時間走了即是他最新數字他沒人、出來就說不是很多而已但是在他上任之前那幾個星期呢就走了千二億了港紙、 嗯、 那這個千二億即是他看過可能看過 M2 的大部分都是、定期存款、 嗯啊、 走了千二億那也都看到另一個數據就是、啊、原來呢定期存款裡面呢港元的定期存款呢是減少了而呢、美元的存款增加即是未匯走之前他當然轉了美元放在存款先、 嗯 啊、這些呢如果我們將他的概念列一列來看你就看到假設300億是一段時間即是300億你就這樣乘 7.8 可能是2300多億你就當、啊、當他兩個月走、啊、9月和10月、嗯、你可以看到、一個月走1200億、 嗯、 一年就走、15000億15000億咧，係等於我哋而家 M2， 即係145000億嘅接近10% 咯。 嗯。 咁如果接近10%，俾你走一年接近10%，咁你啲樓價一年後嘅樓價同埋股價，咁跌10%係閒閒地啦。 嗯。 啊，即係你要反映翻呢個出嚟，咁呢個概念就係要咁樣睇咯。 喂，嗰、那個影響咧係咪無差別嘅咧？即係話咧。衰埋中資國企嗰啲資產啊，個價都會影響 嘅咧。中資國企咧，佢受中美貿易談判嘅影響仲大過呢、這、一個。 嗯， 因為佢嗰啲生產基地啊，佢嗰啲盈利主要係來自國內啊嘛。 嗯， 咁而國內咧唔會受我哋呢個影響嘅，只不過呢個係國內出資金嘅窗口啫嘛。 嗯， 咁如果佢要離開中國嘅資金，就不嬲都係透過我哋香港。大部分透過香港係出外收購、出外買嘢啊，或者咧，如果入嘅時候咧，透過 IPO 啊，或者啲我哋嘅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入嚟咯，係嘛？咁所以咧，香港個特殊地位咧，就連咧習近平咧都開口講咧係不能替代噶啦。 嗯。 咁嗰個而家嗰個香港突然之間喺回歸22年，全世界都知佢嘅角色。以前咧都係咧知道咧嚟香港玩嘅啫嘛，啲人， 嗯、 又或者咧嚟香港咧做生意咧就覺得啊呢度係最資訊流通最自由，同埋咧被選為咧咁過去30幾年咧都係前三甲或者前列嘅最competitive 嘅城市，嗯、即係最有競爭力嘅城市。 同埋自由經濟， 咁自由經濟更加被選為咧連續25年第一名啦。 嗯， 啊，咁呢個咧令到咧香港咧只係咧由以前咧投資者或者啲商人或者啲跨國嘅基金，佢哋咧特別留意香港，而家係全世界任何平民百姓都留意啊。 嗯。 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香港個角色咧，係、可以被澳門，佢話起個聯交所，類似或者喺深圳，起個國際金融中心，咁我諗唔係唔得咯，係咧，我都希望見到今天，因為如果真係有今天嘅話咧，即使我哋整個中國已經行緊。common law 或者類似 common law 嗰種法治制度，或者第二樣嘢就必然咧諮詢自由流通，第三就係咧所有嘅外匯出入咧係自由嘅， 咁呢個係咪好好嘢啊？如果 真係可以做到， 啊，咁我哋拍手掌歡迎啊！因為整個中國係咁，咁一個大香港200倍人口嘅地方都可以變成香港咁樣，就等於啊，早個零兩個月啊，陳方新接受 BBC 訪問就係話，香港呢個國際城市佢嘅4個。核心價值即係我哋嘅法治、人權、自由、民主，能夠咧做到一個示範俾我哋中國睇，讓佢哋咧先由嗰啲大城市做起，似翻我哋香港咁樣嘅運作，咁又何嘗不能呢？ 嚇， 即係呢個係我哋呢代人或者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嘅良好意願啊嘛。 嗱，費哥講呢個即係話，即係咁講啊！既然走咗即係千二億港紙嚇，即係呢個金管局新總裁上咗都唔夠一個月啊，好似一個月到走千二億。咁而家即係海外華人咧，即係啲親共華人同埋海外藍絲啊、港澳藍絲或者即係香港啲藍絲嗰啲錢，佢喺海外可唔可以調翻翻嚟救一救咧？ 咁呢個我 你知啦，你頭先話阿習近平都講話香港地位無可取代，但係我睇即係啲藍絲啊或者海外親共華人嗰啲留言啊喺Facebook 裏邊寫唔係咁嘅喎。 咁佢就話俾你聽咧，我做藍絲是工作咯。 OK 嚇，我若好似你黃絲嘅生活方式就係咧真係嘅生活咯。即係我一定要去自由奔放的城市，用過住你黃絲的生活方式。但係咧，我的財源咧，即係我入息咧，就係靠做藍絲，先至有呢個咧生活費。咁即係賺錢啫嘛，做藍絲係愛嚟。 即係做兩面人咯。 係，咁係啊。 但係有啲講到咧，佢真係自己信喎，聽佢講。嗱，我聽見到啲藍絲唔止一個咧。就跟我講唔止一個啊，講明啊，佢話咧，我認識嘅朋友嘅當中啊嚇，冇一個參加示威嘅，冇啊，一個大細都冇參加示威嘅，全部覺得咧你啲僆仔咧搞亂曬香港，我所有朋友都係咁諗嘅，咁我都係咁講喎，我話我同佢講話，咦，咁樣好似唔係好合喎，因為根據所有民調顯示咧，都係有兩派嘅喎，香港人嘅。 即係咁樣講啦，因為咧，我哋將黃同藍定為咧，即係你普建制或者唔係普建制嘛。咁呢個咧，又從每個人嘅智商、每個人嘅成長過程、每個人嘅年齡、每個人嘅經歷，而咧係即係我哋叫做一路咧發展成為你個人對一個生活方式或者一種政治取態。咁呢啲我哋要尊重咯，因為每個人，我哋呢個喺香港呢個自由社會最好一樣嘢就係有個英文叫做 diversity 啊嘛， 係多樣多元化。 呢個多元文化咧，或者連你嘅思想都可以多元化，我哋要尊重。咁但係一路過去4個月發展咧，即係由本來第一個月嘅反送中變成第二個月嘅黃藍，到今日呢第三、第四個月已經係黑白啦。所以咧，我哋唔應該或者黃色嘅同藍色嘅，只不過喺呢個咧政治同個不同，即係取態不同，但係都係咧可以做朋友，係咪？咁呢個又必然我哋要提倡嘅，即係因為咧一家人都可以有唔同嘅宗教嘅信念，亦都有唔同嘅政治信念啊嘛，但係都係一家人啊嘛。咁同樣我哋譬如話啊，大學同學或者中學同學嗰啲同學同大學，只不過我哋當年啊，即係譬如用我哋嘅年紀計，我哋六十歲，咁四十年前我哋識嘅大學同學，45年前識嘅中學同學，我只不過同佢一齊生活5年或者4年啫嘛，咁只不過我哋用嗰段時間我認識佢嚟判斷佢，咁咪唔合理咯。因為畢業之後大家各奔前程，大家喺唔同行業發展，大家唔同經歷，咁所以咧影響佢今日嘅取態，唔等於係因為佢係我中學同學，因為大學同學就佢一定要同我取態一樣咯。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話啊，但係大家要有一個共同嘅，無論你係藍黃、咖啡或者咩。最主要都係最後咧，就係黑白片。邊件事係黑，邊件事係白？大家睇到嘅畫面係黑白。如果你咧，你發覺哦，大家唔同 的政治理念，但是得出不到同一個結果，就是我們要解釋清楚給他聽。我們看一件事，現在不看黃藍，是看黑白。如果你是堅持是要自己看到是黑色的東西，你都說白色，那我只可以說，哦，那我們大家呢完全不同程度去 看事物。咁你可以嬲佢咯，你可以啊當佢，但係千祈唔好擺佢係敵人，因為咧佢嘅生死、佢嘅存亡咧係唔關你事。佢中意咁睇嘢，咁你做咩要嬲佢同埋擺佢係敵人咧？咁你咪自己戇居。咁所以咧，你只不過可以做一樣嘢。哦，原來佢係咁樣嘅，咁你知道喺你個朋友圈裏邊呢一堆人，你擺邊個位置，你咪知啦。即係我覺得咁樣咯。 不過咧，我就。你講得啱啦嚇，但係有啲分析咧，唔少嘅分析都話咧，藍絲咧多數係教育水平低嘅，呢個我係唔同意嘅。即係我識嘅即係部分藍絲咧係飽讀詩書，不乏專業人士。即係英文都係喇喇聲嘅嚇，即係佢哋喺佢自己個事業裏邊係獨當一面。 嗱，咁我哋 有一批啊 嚇。嗱，我哋可以大膽假設， 係 揾一個代表性嘅人物。我嚟講你就容易啲嘅， 係 呢個代表性人物咧，即係就係咧建制派嘅陳建波， 係 嗱咁佢話 絕對專業啦， 佢係對住啲記者講話，我同我嗰啲圈子裏啲朋友個個咧都支持我咁樣講啊，咁樣理解， 係啊，個個男士都係咁講嘅。 咁我哋話陳建波咧，佢我當佢六十幾歲，真係咧係佩服嘅人。但係只係佩服佢咧，喺個創業嘅過程，喺佢個事業嘅過程，佢真係付出不少。而且咧，佢嘅思路好清晰嘅，佢係行緊邊條大方向，佢係建制就建制，佢唔會左搖右擺嘅。呢啲係咧值得尊重嘅政治人物，係咪？即係佢唔會滾你啊嘛。好啦，不過咧，即係我睇咧就佢去到最高層次嗰下咧，點解咧唔可以咧？有一個謙厚咧，就係佢嘅能力，所以佢成功。但係佢嘅能力係上天揀咗佢俾佢噶嘛。即係唔係佢自己咧爆出嚟噶嘛？係你有咁聰明，你比人特別聰明，你比人特別勤力，你比人咧有一個資質。咁你今日可能喺個投資過程你又順利。你又可以做到一個成功的一個投資者，咁你可能有二十層樓收緊租，然後咧 嚇，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咁因為佢努力得嚟噶嘛，好啦，但係佢嘅收成期同咧你哋而家嚟搞佢收成期，咁呢下就有啲佢要值得去討論啦，就係咧第一個收成期，你係企喺六十歲嘅人去睇翻咧二三十歲嘅人嘅嘢，咁咧。因為你有經歷啊嘛，你可以話二三十歲人，係你哋班友，你哋都未到三十零歲，未到我哋呢個年紀，你唔知道我哋幾辛苦㗎咁。咁但係你知啊嘛，你本人，你本人知，你有能力包容呢啲細㗎嘛。而細嘅冇能力睇到佢哋你經過嘅路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話，首先你要謙厚啲，你話你有嘅嘢。就是咧，上天揀咗你，你係 chosen person，去擁有呢啲 IQ、EQ、AQ， 而你令到你成功。 And wealth 係啊，好啦，咁、okay. 但係咧，你應該再有一個高啲嘅智慧，就係、是、你睇翻咧二三十歲嘅人咧，佢今日咧因為突破唔到，佢唔會知道咧自己咧三四十年後係都會咧經歷你咁樣。因為咧同一個 story 咧唔可以喺同一個 formula 唔可以喺。呢一個 context 裏邊，即係呢個情景裏邊，再次發揮一次。舉一個容易顯淺嘅例，我哋買樓嘅時候咧，係可能五百蚊一尺。而家佢哋買樓嘅時候要兩萬蚊一尺。咁同一個情景就係、是，如果我生長喺八十年代嘅中國大陸，同我生長喺2019年嘅中國大陸，先至一齊起步。兩個不同的情景不可以用同一個 formula 去做咯，係咪？所以呢如果中國大陸繼續用李嘉誠的 formula， 就冇得致富。一定要用阿里巴巴、騰訊嗰條 formula， 佢先有得致富。係咪？因為不同情景啊嘛。所以我哋做年紀長的人咧， 我哋要咧，當我哋擁有好多財富或者我哋擁有知識好，擁有咩，我哋係攞出嚟分享嘅。即係我唔係話要分你啲財富嘅錢，而係話分享你嘅經驗啊，分享你嘅能力啊，分享你嘅智慧啊咁。因為你已經六十歲人咯，咁你分得幾多，盡快分啦。咁上天都中希望你咧，將呢啲嘢透過你已經建立咗嘅渠道，多啲同人分享啦。咁佢先至當年肯俾呢啲知識同智慧你，亦都肯俾你成功啊嘛。當你一個人如果你係試下咁樣諗咧，你就會諗翻轉頭，係喎。我有嘅嘢。應該要謙虛啲，謙厚啲，係因為咧你揀咗我有啫嘛。但係最後講一句容易更加明嘅就係我好運啫。 你條命啫、 我好運啫，唔係我叻，係我好運。有啲人都有我咁叻，不過佢冇咁好運。即係如果能夠咁諗咧，你就容易咧明白點解啲細路咧、啲年輕人咧，佢今日爭取緊啲咩嘢咯。即係我就覺得咧。每個人的成功都是要努力的了、但是呢努力之後你說你的修成期是不要你來搞我，我們如果你真的可以修成到的，是別人搞不搞你你都修成到的、即是你去到那個層次你就會別人搞不搞你都修成到、你看看李嘉誠先生就知道了，是、誰個人去搞他，這麼多年來今天九十幾歲了，經常都有人搞他的了，是吧、但係佢都係修成到嘅，佢唔會講話你唔好你搞我啊，你阻住我修成，因為你人係你係絕頂聰明噶嘛，過去，你今日應該繼續咧絕頂有智慧，就係個形勢係咁變嘅時候咧，你會點樣調節個形勢令你繼續會修成噶嘛？但係我哋要睇嘅就係我哋啲年輕人追求嘅係保持翻我哋香港喺回歸前。在我們的四大的核心價值、就是呢我們的法治、人權、民主、自由這四大價值、他們今天看到呢過去二十二年越來越少，越來越被人控制了、越來越呢退色，他才是要去光復這件事嘛、而他也看到我那些年輕人入了去這 兩年全部呢大部分那些呢那些素人年輕的人被你 DQ 了、咁所以佢話：我哋要嗰個革命精神係咩？希望咧多啲後生仔，你俾翻多啲後生仔我哋入嚟啦。如果我啲後生仔入嚟咧，我哋就可以咧透過啲後生仔做代議士咧，幫我發聲。我唔係做嗰啲發聲嘅人才咧，我咪去努力工作啦，喺商界度。咁咧就係佢哋追求呢個革命係呢方面啊嘛，所以唔好誤解佢哋咯。 好啦，喂，我講講呢度啦，我又仲有一樣嘢想請教阿教授嘅。我無意針對任何行業，無意針對任何學科。不過咧，我真係發現咧喺即係藍絲裏邊咧係比較多嚟自工商管理物業，以及咧。是这個工程，不是 science， 是 technology，是指明工程啊！真係啊，工程同埋呢個工商管理畢業，學生好或者教授好，OK。嗱，呢個現象點解釋咧？嗱，冇人會做過呢個調查啊，係冇人做過呢個調查，因為係唔即係調查有好多種調。你如果有水去做，都做下林鄭嗰個民望啦，點會做呢啲？但喺即係啲朋友當中咧，就係、藍色思維的咧，係多數即係喺藍色思維裏邊，係會多啲咧係工程同埋工商管理嘅。OK， 唔係 IT。再講一次，唔係 IT。OK， IT 個光譜係好闊，咩人都有嘅。而係喺我個朋友當中咧，係真係兩派都有嘅。我 honestly， OK OK， 我好識得 handle 嘅嚇。你點理解呢個現象 咧？咁如果呢個你從佢哋面對日常。即係見到嘅嘢，你都解釋得到嘅。因為你係由商科管理，或者嗰啲係做唔係讀 即係唔係讀 history 啊， 讀政治啊，嗰啲咧，咁佢或者做記者啊嗰啲咁，你都諗到啦。讀做記者其實咧係口黑幾嘅，一出嚟喺傳媒做就同隔離個讀商科嘅咧，你已經減咗一半人工噶啦。然後咧再跑十年， 咁你哋嘅差距咧就多過一半噶啦。點解咧？做記者嘅，做政治嘅，全部都係咧為理想奔跑。咁咧做商界嘅咧，全部都係為自己嘅金錢係容易計到嘅成功目標啊嘛。因為佢可以 quantify 到啊嘛。咁所以咧做傳媒嗰啲咧就如果冇呢個理想或者理念去支撐佢咧，即係為公義發聲啊，為民請命啊，為弱勢社群啊，呢啲嘢咧支撐住佢咧，咁你就會成日都覺得哎呀好 inferior， 因為你只係比較其他物質嘅嘢嘅話，係嘛？咁所以咧，當你個社會如果好似今日呢幾個月咁咧，咁啊搞到生意冇得做，咁咧佢唔會影響到個記者㗎，啊，佢係影響到做生意嗰啲人啊嘛。咁啊，打工嘅又係，咁所以政府先至而家開始咧知道咩？唔係嘅，一早已經知嘅啦呢啲。所以佢點解要叫個地鐵同佢合作啊？叫巴士公司同佢合作啊？咪整到你哋翻工嗰啲人麻麻煩煩，咁咪好似用翻咧2014年嗰條橋咯。 等你怨聲再道。 怨聲再道，然後等你嗰個民意可以調轉啦。 咁的確有啲人怨，呢個係事實。 唔係，咁呢個所以我哋呼籲啲年輕人，我哋係聰明嘅人嚟噶嘛。咁你既然咧都呢場抗爭持續咗4个月，咁喺個過程裏邊學咗一世人要學嘅嘢，就係點去睇啲陰謀，點去睇人哋啲奸謀，點去睇啲咧即係啲人咧口不對心，或者點樣去睇嗰啲咧卑劣嘅人格。全部看完這些東西，如果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你40年都未必看得到。好了，這個是最值錢的地方，但是我們要好好運用它。好好運用它，就是當你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你要更加聰明地，年輕人要想一套長遠的，就是第一，你年輕就是你已經贏了，你生存到下來你就贏，所以我們要保存自己的生命。第二，你看到現在針對你的就是我去搞這些抗爭，我知道我要付出的，如果我被人拘捕了，我肯甘願受懲罰，我才出來抗爭嘛，是不是？但是那班人打我，那班人沒人懲罰，就是這樣不懲罰，他才可以團到隊來打你，或者呢才可以激你，激你更加出來，那你就不要受他這一下激了，你就說你打我那個一定是大過我，老過我，我一定咧繼續用呢個咧和平理性嘅抗爭方法，你話第日咧一定係長命過你。咁所以咧，我只會咧抗爭，用我抗爭咧嚟話俾你聽，我需要咩嘢，但我唔會用個頭咧去頂你嗰把刀咯。咁呢個先至係我哋要咧歸根到底咧喺呢4个月裏邊咧學到嘅嘢。學到嘅嘢，我哋要用翻出嚟。就係咧。用翻咧更理性、更非暴力去同佢做，即係用我哋嘅頭腦。我哋嘅頭腦，正話你講啊嘛 ，IT 界嗰啲咧，就冇咁即係 保守啊嘛，固執、固守同埋 tunnel vision。 因為咧 IT 咧，佢嘅接觸係 Google 喺個 web， 佢係全世界嘅，所以咧同一時間咧，佢亦都咧知道咧。你哋年輕人咧用開呢啲嘢咧，你更加要能夠提升自己去到全世界嘅視野。而呢個全世界視野就係用你呢個全世界視野咧，去對咧大你30-40年嗰啲坐喺3C12局嗰啲人， 13局， 你實贏佢㗎，你實諗贏佢㗎，係嘛？咁你諗贏佢就係你而家睇到啦，過去嗰啲個抗爭咧，好 creative 啊，好識得流水作業啊呢啲，呢啲唔係我哋要 好識得運用 去家長你哋，同埋咧話你哋應該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咯。 嗱我哋唞陣先啦。 好啊。 不過咧喺唞之前，我都係咁講，我即係我希望人哋同我講假話嘅。吳明德教授，即係有啲藍絲或者海外親共華人啊，覺得係啲僆仔抵死，打就俾啲差人打到咁啊抵死嘅，咁嘅佢哋係完全咧係睇唔到差人。 嗱，你講呢兩個暫亂嚟過病，我突然之間好激動，就係、是、當你話咧嗰啲細路抵死，喂，你話緊嗰個人，你以前都做過細路，只不過咧，你係咪忘記咗你做細路嘅時候咧？ 當你係而家今日六十歲，你點會諗得到你二十歲嘅時候諗到咁多而家嘢啊？如果你諗唔到嘅時候，你就要話俾自己聽：如果我二十歲嘅時候，我點會好似呢班細路識咁多嘢，識得抗爭啊咁？ 係識抗爭。咁 你咧？你識得咁諗咧？啊， 我都係香港人嘅一份子。 你識咁諗，你就會諗到呢啲細路係好可愛嘅。 啊，我 你要錫佢多啲嘅，其實。 係應該細多啲。我希望咧，嗰啲講話啲細路抵死，嗰啲人係同我講假話，因為我預咗喺生活裏面有啲人係同我講假話嘅。啊，即係佢可能要宣示立場。 喂，這個你係要咩嘅？即係我哋年紀長嘅人咧，你問翻你自己，任何人到五十歲、六十歲，你都試過二十歲。 嗯。 如果你二十歲嘅時候，你真係諗翻。嗰陣時有冇佢哋咁精靈、咁偉大、咁有勇氣啊？而家你坐喺後邊，或者喺個冷氣房，或者喺你嘅家裏邊，你就打呢班細路咁曳喺度搞住曬，搞到地鐵咧十點收工，無孔不亂，因為我哋用五萬五歲嘅人去諗啊嘛。我哋應該用翻咧二十歲、二十五歲、三十歲嘅人去諗下佢哋呢班細路。是做緊乜嘢咧？你就會包容佢多啲噶啦。 希望佢哋係識諗啦嚇。我希望佢哋同我講嘅説話，見到湛國陽咧，就唔好講咁，係要宣示立場。OK， 佢哋對佢你哋對緊我講假話，我好希望你係對緊我講假話。這個唔係你真係真心諗嘅，你係有好有人性嘅。乜嘢叫是非黑白咧？唔係呢個黃藍咧，你係知道嘅。話俾我聽，你係知道嘅。嗱，寶峰哥頭先咧，可能得罪人。我即係話我個生活經驗咧，係見到咧，喺藍營裏邊咧，好似呢個工商管理或者工程，指明係工程嗰啲多啲。但我知道我哋有啲可愛嘅觀眾咧，佢哋都係工程師嚟嘅，佢哋都係工商管理畢業咧，佢哋係企喺咧，即係 what。Is right， 公義嘅一面。 公義嘅一面，一個人除咗要揾食揾錢，從來唔係罪過啊。OK， 但係咧係應該有良心，其實有啲嘢咧是非黑白，你係知道嘅。咩叫殘忍？咩叫仁慈？咩叫做義氣？你係知道嘅。不過咧，我都要做一做，即係老啦，伯父。嗰啲好後生嘅即係中學生咧，即係我睇你努力讀書，知道乜嘢啱，咩叫錯，已經係足夠。唔使去前線係抗爭嘅。 冇錯冇錯。 OK， 前線嘅朋友咧，啲勇武或者去示威嘅朋友咧，如果見到啲咁後生嘅十二三歲啊，啲即係初中生或者咩嗰啲，你叫佢翻屋企。 係應該嘅。 你唔應該咁做。 佢未睇曬全，即係未識得諗曬全局啊嘛。 未睇佢啊， 對佢嚟講係唔公平， 唔公平嘅係唔公平。或者你過咗幾年之後，你嘅諗法都一樣。OK， 我哋為正義而戰。 冇錯， 嗰啲係幾年之後事。而家你未到嗰個階段，你哋唔使出嚟嘅。我哋做大人知道你有咁深，你哋努力讀書，繼續讀乜嘢都好，要增加自己嘅生存。 接棒咯，讀書出嚟接棒。 生存能力讀咩都唔緊要嘅，但係你哋已經有咗依個意識啦。OK， 你課餘可以睇啲咁嘅書，即係睇下乜嘢叫做一個 just 嘅 society 應該係點嘅。嗱，唔好出嚟，聽我講啊，唔使你哋。OK，如果有邊啲朋友比較，譬如大啲嘅，見到啲咁細個嘅，你叫佢翻屋企。實在係。即係我都忍唔住。 唔係當時嘅情景係應該係危險嘅。 啊，拉啲咁細個嘅。真係我真係於心何忍。 冇錯。 同埋做差人嘅點做得出去打？打到咁勁，你撳低個十三四歲，你幾個大隻嘅撳低佢，你已經係叫做制服咗啦。你做咩要撳低咗去地下，仲要噴胡椒噴霧？即係。你做得出咧？你要翻去面對自己。嗱，我知道你做差人，叔叔都係揾兩餐嘅。如果你屋企有啲仔女都係差唔多年紀，我希望你翻到屋企，你有勇氣望住佢，望住佢。如果佢知道你做過咁樣嘅，你同佢解釋， 你是做得啱嘅。 呢個咧就係我哋講話，警察叔叔要分開咩叫威信，咩叫威權。 嗯。 當你撳住佢，然後再噴胡椒粉末嗰下咧，叫你體現你嘅威權啫。 嗯。 但係當你撳住佢，然後咧啊，俾佢咧起翻身啊，然後咧即係啊，你犯咗法，你要上車。 嗯。 同佢講呢個叫威信。 嗯。 因為咧，你係執行法，即係 uncle 警察 uncle 咧係執緊法。咁你犯咗法，我拉你， 嗯、 然後咧你要排隊上車，咁、嗯、你就係咧真係真正體現咧警察嘅威信啊！ 係，好啦，咁我哋唞陣先， 好 啊，翻嚟咧就講翻我哋今晚咧做咗 graphic 想講嘅主題， 嗯， 大攤牌， 嗯。 Very good.